斯洛文尼亚朝鲜友好协会15号写信给美国驻本国使馆，表示抗议美国和南朝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信里说，美国和南朝鲜当局所强行的军事演习是一场旨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战争演习，并强调美国要撤销对朝敌视政策，从朝鲜半岛撒手。